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爱你， 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五月天演唱的《突然好想你》，唐磊《丁香花》，杨坤《空城》，陶喆《爱很简单》，水木年华等歌手演唱的《青春再见》， 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蔡卓妍、林俊杰演唱的《小酒窝》， 小酒窝长睫毛。 张宇《月亮惹的祸》，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杨坤《那一天》， 记得那一天。 千百惠想你的时候， 我也曾醉过，也为你哭过。 邓丽君空港， 当美丽骗不他。 张浩哲再回到从前， 如果再回到从前。 凤飞飞追梦人， 谁在宿命里安排。 姜育恒多年以后， 为什么 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楼中月》。 儿时早别偷了谁家的光，不惜不输一苦十年寒窗，如今灯下闲读红袖添香，半生浮名只是虚妄。三月一路檐下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不见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身珍藏。桥上的恋人如对出霜，桥边红药叹夜太漫长，月夜摇晃，人夜彷徨，屋棚里传来了一曲离殇。泸州月光洒在心上，月下的你不复当年那样，太多的伤难诉衷肠，叹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身珍藏。 太漫长，夜夜摇晃，整夜彷徨，屋棚里传来了一曲离殇。泸州月光洒在心上，月下的你不复当年模样，太多的伤难诉衷肠，叹一句当时只当是寻常。泸州月光梨花雨凉，如今的你也在谁的身旁，家乡月光深深烙在我心上，却留不出当年泪光。泸州的月光在我心上，太多的伤 之后，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依旧古意十足，这就是周杰伦演唱的《兰亭序》。 纱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悲托，却难托你的泪，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似醉，我本一些恶魔相互对，你懂了余味，一根竹下到底见了谁。无关风月，我提却的你会悬笔一绝的岸边浪尖点，半截回梦一笑你婉约，分了美你要走近，但谁让你促成美，而生归徒有胭脂味，人雁南飞，转身一别离千里，举一把月手揽回忆怎么睡，又怎么会心事蜜蜂绣花写真章。

前的路上，谁被我遗忘？我在深夜里旅行，谁被我遗忘？肩上的多久 是蔡依林的歌曲《倒带》，这首歌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如果人生真的可以倒带，可以重来，那么我们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 想依赖而你却都不在，应该该心动。

这是一首卓文萱演唱的《手心》，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音雀歌，我是云雨。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后弦的《单车恋人》，唐磊的《丁香花》，郁可唯《时光正好》，杨坤《空城》，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关诗敏、陶喆共同带来的《好好说再见》。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能付出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深而远太浅，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如果错了的还能改，哦，这些年累积的关怀， 一直受伤， 为何爱总是带着伤， 我不愿让你再失望， 有期望才会有失望， 当幸福碎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请你会过得更好， 我还不想把你忘掉，啊，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再见面还可以拥抱，我记得你说过曾为你疯狂，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 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由唐磊创作并演唱。他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一个出车祸身亡的女孩，这是唐磊好友的女友。这首《丁香花》表达的是一种深深的怀念。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她。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啊，枯萎的时候，当画面定格的时候，多么娇嫩的花，却躲不过风吹雨打。飘啊摇啊的一生，多少美丽编织的梦啊，就这样匆匆你走了，留给我一生牵挂。那门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你看啊，满山遍野，你还觉得孤单吗？你听啊，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这世间多少繁芜，从此不必再牵挂。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啊，当花

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啊。为什么你的泪已成好时光？我一直等待告别的那天，你不来我不老。 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气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会走我出没，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这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

酒窝是一首甜美的男女对唱情歌，这首在演唱技巧上并不难唱的轻快的情歌由蔡卓妍和林俊杰共同带来，充满了温暖的感觉。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悄悄我长睫毛是你最 I'm not afraid to die.

记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怎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怎空独眠的日子。 动人的歌声唤醒了美好的情感，也唤醒了那些久远的记忆。到这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王心平演唱的别问我是谁， 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 王品源海浪， 我听见海浪的声音， 张信哲爱如潮水，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方继维爱情的故事， 爱情的故事对我， 杨坤里约热内卢，容祖儿我的骄傲，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齐豫橄榄树， 不要问 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今天的《千年阙歌》结束曲特别为您选择了这一首姜育恒演唱的《多年以后》，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早安音乐秀，明早我们再会。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离开所有眼光的探索，寂寞是我借口，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面对无数陌生的脸孔，想个归宿找不到理由，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所有的过与错无法解脱，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得失的过程如此冷漠，像谁诉说？